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12月18号，星期五，农历11月初8。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政策创新破解征地拆迁难题，新机场征迁7000户村民，40天全签约。 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红色预警。 本市城乡结合部大力治理劣质散煤。 北京创新综合能力全国第一。 下周一，本市将新开10条公交快速直达专线。 本市最大规模公租房配租启动，近1万套房源将进行大摇号登记。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今年新机场征地拆迁，大兴区李贤、于法两镇13个村有效制止了农民多盖、抢盖、铺装、迁户等老大难问题，征迁顺利推进，7005户村民在40多天内全都签约。李贤、于法两镇在北京最南端，与河北相接。新机场建设中，两镇13个村在征地范围内。作为国家重点工程，新机场自2014年12月26号奠基，工期5年。时间紧，任务重，征地拆迁是其中难啃的骨头。自打2009年建机场的消息传到这些村里，有些人就开始抢盖房屋。如何才能平稳迅速地完成征迁？大兴区提出了多盖不多得，少盖不少得，不让老实人吃亏的思路，从地、房、人等方面分析研究，创新办法破解抢盖难题。区里研究出台了新政策，对于宅基地内空地部分未建房者给予奖励，对于资源节约和垃圾减量给予奖励。另一方面，为了拆迁补偿而盖房，既浪费资源又产生新的垃圾。设立新政策后，农民不盖了，资源省下了，同时也大大节省了拆迁成本。在此基础上，大兴区还出台了一系列细化的新政策，创新双选方式，将按在册人口选房改为在册人口多的可以按人选房，在册人口少的可按宅基地确权面积的75%选房，杜绝了大量的户口迁移乱象。出台了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办法，有效管住了非法占地、违法建设。一系列政策创新收到了良好效果。短短40多天，两镇13个村7000多户村民全都按政策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约25000亩征地及地上物补偿同时完成，实现了顺利征迁和政府不多花、百姓不少得的目标。 在建设新机场土地征迁过程中，大兴区创造性地提出了多盖不多得、少盖不少得、不让老实人吃亏的原则，制定了相关实施和奖励办法，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效果，值得点赞。长期以来，土地征迁被视为重大工程建设中的难题，而遏制抢盖风则是难中之难。如何理顺其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百姓生存诉求与城市发展诉求等多重关系，考验着政府部门的智慧。这次新机场征迁，大兴区抛开约束为主、事后处置的惯性做法，转向激励为主、事前引导的新型模式，有效降低了拆迁工作量与补偿成本，更打消了一些拆迁户占便宜的投机心态，让公共大账与个人小账得以兼顾，把大道理与小道理融通统一，为城市建设和发展在纷繁复杂的利益困局当中找到出路提供了有益启示。政策创新之所以能够收到效果，得到群众的认可，归根到底在于贯彻落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一切以群众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为重，让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发展红利的同时，更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公平公正。新形势下的北京发展，有利条件很多，艰巨任务也不少，提高工作水平、治理能力离不开创新思路和担当精神。我们有理由相信，以最大限度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去直面问题，不断求索切实有效的政策举措，不断优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定能将北京各领域的工作带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 昨天，市长王安顺会见了国际篮联秘书长帕特里克·鲍曼先生一行。王安顺对老朋友的到访表示欢迎，并感谢他对中国成功申办2019年男篮世界杯和北京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大力支持。他说，作为男篮世界杯的牵头承办城市，北京各项筹备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我们愿与国际篮联加强合作，配合中国篮联尽快成立筹备机构，进一步做好工作规划，优化场馆设施，做好环境治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积极开展赛事宣传和组织推广活动，推动篮球运动广泛普及。鲍曼高度评价了北京在筹备方面的努力，他说，国际篮联愿与北京一道高质量做好2019年男篮世界杯各项筹备，培养篮球人才，推动中国篮球运动水平进一步提升。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昨天本市召开外事及港澳工作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世祥出席。会议全面总结了2015年全市外事和港澳工作，对2016年工作进行部署。过去一年，本市外事工作全力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出色完成了2015北京世界田径锦标赛、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等大型活动的服务保障工作，配合冬奥申委做好2022年冬奥会申办工作，不断深化京港澳务实合作，全市外事和港澳工作取得了新突破。李世祥讲话说，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北京要突出作为国家首都的特点，更好地服务国家总体外交，主动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服务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要大力加强京港澳合作，以开放发展理念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建设。十三五时期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建设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要进一步提升。 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红色预警，12月19号7点到12月22号24点，本市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措施，请市民做好健康防护，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实施机动车单双号行驶措施，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纯电动汽车除外。全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课，企事业单位可实行弹性工作制。 今天北京将是晴好天气，不过从明天开始，随着控制北京气压场的减弱，高空西南气流携带污染物北上，扩散条件逐渐转差，北京将再次迎来新一轮雾霾天气过程。这次雾霾将持续到下周三。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昨天还在高空西北气流掌控下的京城大气透明度不错，今天早晨一股弱冷空气沿着高空偏北气流补充南下，风的扰动可以让能见度变得比昨天更好，下沉增温作用和阳光联手推动了气温的上升，今天下午平原最高气温在6度左右，空气质量优良，适合大家安排户外活动。不过天气形势发生调整是大势所趋，预计从19号早晨开始，随着控制北京气压场的减弱，高空西南气流将会全面取代坐镇了5天的西北气流，到时不仅湿度增大，云量增多，外来污染物也会顺流而上，新一轮影响时间较长、范围较大、较为严重的雾霾过程将会难以避免。本周双休日扩散条件逐渐转差，周六有轻度霾，周日会进一步加重，有中度霾。随着空气湿度增大，周日早晨东部南部郊区将是大雾弥漫，能见度将小于1公里，周日白天更是阴雾蒙蒙，最高气温只有2到3度，天气阴冷，外出要注意保暖。同时，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雾霾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护准备，也应对下周初期更为严重的雾霾过程。预计这次雾霾天气将持续到下周三早上，下周三将有冷空气到达北京，北风刮起，可以结束这次雾霾天气。 明天开始，本市将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市疾控中心今早发布了健康提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市疾控中心专家解释，由于雾霾天气中 PM2.5 的浓度很高，且直径很小，极容易吸入肺泡，会携带细菌和病毒进入我们的呼吸系统，一旦人们抵抗力下降，就会对人体造成影响。目前本市正处于流感高发期，建议有基础性疾病的敏感人群应该减少外出，雾霾天气外出后应该换衣服并洗脸漱口。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身体抵抗力比较低的孩子容易在雾霾天气引发急性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或诱发鼻炎、哮喘等， 而雾霾天气对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也很严重，浓雾天气气压比较低，人会容易产生一种烦躁的感觉，血压自然有所升高。再一方面，雾天往往气温较低，一些高血压冠心病患者从温暖的室内突然走到寒冷的室外，血管热胀冷缩，也容易使血压升高。专家建议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按时服药，小心应对。此外，雾霾期间应该关闭窗户，尽量减少室内活动，特别是减少烹饪、吸烟等导致室内空气质量下降的活动。家中有空气净化器的，在雾霾期间可以开启，有利于减少室内有害颗粒物的浓度。 北京市空气中污染应急指挥部明天7点到22号14点启动中污染红色预警应急措施，全市范围内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等减排措施。这是本市第二次启动红色预警，距离上次相隔仅一周的时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目前北京全市处于轻度污染水平，6点钟市区内的实时 PM2.5 浓度多在100微克每立方米上下，但南部区域污染高于北部，房山、大兴、通州多为中重度污染，城区多为轻度污染，而北部郊区仍为优良水平。昨天夜间起，污染物浓度逐渐上升，但周五白天受冷空气的影响，污染还会波动下降，真正全市范围内的重污染要到周六才开始。按照预测，周六起3天都会是5级重度污染以上，本市将于周六7点到周一24点启动中污染红色预警，提前24小时发布。根据预案，建议中小学停课，企事业单位弹性工作。按照上次启动红色预警的情况，全市大部分中小学都停课了，安排家庭教学内容。这次由于启动预警正好是周末，所以停课会是在周一，学校和家长都有较充足的准备时间。另外就是单双号限行，周末本来不限行，现在单双号，周六19号单号出行，双号限行，而周一的限行也持续到24点，不会出现上次限行半天的情况。除此之外，本市公务车在单双号限行的基础上，再停驶车辆总数的30%，建筑垃圾和渣土运输车、混凝土罐车、砂石运输车等重型车辆禁止上路行驶，施工工地停止室外施工作业，增加道路清扫保洁，工业企业按照红色预警停现场名单实施停产限产措施，提示广大市民做好防护，并监督各项空气中污染应急措施的落实。如果发现不到位的情况，可以拨打12345-12369-96310举报。 本市今天召开农村地区减煤换煤现场会，下一阶段本市将重点聚焦城乡结合部地区，大力治理劣质散煤。根据2015到2017城乡结合部地区散煤3年整治行动方案，本市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该地区130万吨任务。副市长林克庆出席现场会，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您现在家里多少度啊？ 15度，现在我开着门。 朝阳区平房乡陈凤敏家有6间平房，自打去年进行了煤改电，安装了2台取暖设备后，他和家人觉得安心又方便。 挺好的，这个也省力气了，也不脏了，也不有煤气了。 在陈凤敏看来，这也算是为北京的环保努一把力。过去烧煤，眼看着烟就冒起来了。 你添煤它就冒烟呀、那肯定是谁家也没有烟囱，有空气过滤器是冒的。 北京电力公司营销部副主任龙国彪还给陈凤敏说了说电价。这一算，今年电费也能省下一些。 在一个采暖季，每户要享受晚9点到次日早6点，每度电是古段的3毛钱的基础上，由区县政府分别补贴1毛钱，总共2毛钱，那么每户只付每度电1毛钱的一个成本，最多是1万度。 2015年，市政府确定的全年减煤换煤总任务量为183万吨。截止到12月15号，全市当季购买优质燃煤92.03万户居民，更换高效节能炉具11万台，有72个乡镇、166个行政村的5万户居民实施了煤改电工程，22个村庄、6500户居民开展了煤改气工程。据了解，目前散煤治理仍是全市最突出的问题，劣质燃煤价低质次，违法经营，而城乡结合部地区问题较突出。市农委村镇建设处副处长李东伟表示， 把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一共10个区县，那么6环路外沿1公里以内的所有的村庄都纳入到减煤换煤的重点工作。 市区2级环保、工商、质监、城管等执法部门将加强联合执法，坚决打击劣质散煤。 一个是杜绝固定场所无照经营劣质燃煤行为，杜绝公共场所流动商贩无照售煤行为，杜绝路口无照运输煤炭的行为，杜绝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地区生产销售劣质燃煤的行为。 日前，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国家创新蓝皮书·中国创新发展报告2015》。报告对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创新能力进行了综合分析，北京创新综合能力排名第一，上海、江苏分列二三位。在区域创新能力测度指标体系当中，创新环境领域指标包括人均 GDP、 人均信息通信技术投入、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占就业人数的比重、有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例和科技拨款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五个指标，其中北京市创新能力远远领先于其他省份，位列第一。 今年京津冀地区最重要的铁路工程，连接天津与保定的京霸客专和霸徐铁路昨天开通并首次空载运行。这条铁路线正式运营后，将大大缩短华南、华西与东北地区的时空距离，也使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效果进一步凸显。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民的报道。 早上9:28，记者乘坐这趟空载运行的高铁从天津西站始发，直达保定东站，全程只用了一个小时。同行的媒体记者打趣地说道：“ 我们说就是早上在保定吃了驴肉火烧，然后坐一会儿车到天津就可以吃狗不理包子了。” 据了解，这条铁路线正式运营后，将途经盛芳、霸州西、白沟、白洋淀、徐水这六个车站。金宝铁路公司副总经理杨宝华在列车上告诉记者：“正式运营后，从华南、华西、华中去往东北的列车不再需要经过北京，大大缩短了运行时间，也减轻了北京交通枢纽的压力。 原来从东北如果到石家庄或者是太原或者到长沙都要经过北京来中转，现在呢如果经过京秦、京宝和京石高铁之后，直接从东北直达华南、华中的相关的城市。” 杨宝华说，这条铁路线开通另一个显著的好处是，天津去往石家庄比过去更方便了。 比如说从石家庄如果到秦皇岛，原来呢它大概需要4个小时，现在呢2个多小时就能到。从天津要到石家庄1.5小时就可以到。 北京铁路局客运处车站管理科负责人朱殿平透露，京霸客专和霸徐铁路开通初期，将有27.5对列车运行经过。 短途的车呢，走这条线的一共是9对，天津西到石家庄是3对，天津西到邯郸东是2.5对，邯郸东到秦皇岛是3对，石家庄到秦皇岛是0.5对。 这条只有157公里的铁路线能发挥这么大的连接作用，其原因还在于它把京沪高铁、京广高铁、京津城际和京秦高铁连成一体。金宝铁路公司副总经理杨宝华表示，目前这条铁路线的车票价格正在制定中，正式开通运营的日子已经临近了。 所以现在呢，正在组织相关的验收的相关的工作，预计在12月底，可能是28号左右。 新闻广播消息。12月21号，公交集团将新开10条公交快速直达专线，接驳多条地铁，方便市民出行。这次新开的10条快速直达专线主要针对南部地区的大兴黄村、红莲南路、科丰南路、西红门，西部地区的四季青、崔村、杜家坎、马关营，北部地区的望京、东部地区的垂杨柳等区域内地铁周边小区开行，方便市民接驳轨道交通。线路采取直达或者是大站快车的方式，在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间运营。10条线路刷卡优惠后的票价都是3元。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市保障房投资中心昨天发布公告，管庄北二里、燕宝温泉家园、燕宝马驹桥家园等7个公租房项目将启动配租，共提供房源9961套。这是本市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公租房配租活动。这次配租的项目分布在朝阳、丰台、海淀、房山等6个区，能够满足不同区位家庭的居住需要。各项目都将优先本区的家庭登记，剩余房源就将面向全市其他城区登记家庭。在这7个项目中，位于朝阳区的燕宝马全营家园和位于通州区的燕宝马驹桥家园的房源最多，都超过了3000套。而从租金来看，位于丰台卢沟桥乡的岳各庄岳园项目和位于朝阳区管庄北二里项目的租金都超过了40元每平米每月，是7个项目中租金较高的。本次意向登记仍然采用大摇号的配租方式，备案家庭可以从下月初到明年春节前进行登记，但不区分具体项目。所有登记家庭摇出顺序号后，再针对具体项目进行2次登记，然后选房。本次配租的项目最快将在明年5月入住。 演员方子哥为儿子购买婚房却遭遇骗局，393万元购房款打了水漂。在诈骗犯李某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后，方子哥将我爱我家中介公司告上法院，一审获赔30万元。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昨天对这起案件作出了终审判决，认定中介公司存在过错，将赔偿数额提升到120万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听到二审改判的结果，站在旁听席上的方子哥身体微微一颤， 心情比较复杂。这次宣判呢，虽然跟我们自己的本意呢还有一定差距，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客观。 让方子哥一家遭受巨大损失的骗局发生在2012年，当时方家通过我爱我家中介公司为儿子购买婚房，393万元陆续打给了卖房人，谁知道房子却无法过户。原来涉案房屋被房主李某抵押给了银行换取高额贷款，同时进行了多手买卖，而李某提供的房产证是假的。在一审中，法院认定了我爱我家公司在房屋区间买卖过程中的多项过错。法官罗曼说， 他的居间经办人没有对于房屋权属进行认真的核验，并且也没有充分的警示和告知资金是可以进行第三方资金监管。 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二审法院不持异议。不过三中院在审理后认为，尽管本案中过错主要在房主一方，其应承担50%以上的责任，方子哥没有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但中介公司存在严重违约行为，其过错程度在50%以下，改判其赔偿120万元。三中院民事庭副庭长宋毅说， 我们通过这个案子的判决，对他一种违约以后造成当事人的损失，让他进行承担，使我们出卖人他的损失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也使我们居间公司通过承担高额的损失赔偿，提高合同履行，避免这样高的代价和成本。 新闻广播记者昨天从市卫计委了解到，2014年本市婚检率仅为6.76%。市卫计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婚检人群检出的主要疾病包括遗传及先天性疾病、精神性疾病等。这些疾病与婚育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对自身及配偶的健康产生影响，有些还可造成不孕不育症，甚至导致出生缺陷的发生，严重危害下一代的健康。专家表示，婚检既不同于一般体检，也不同于孕前保健。婚检中有传染性疾病及生殖系统疾病的相关检查项目，可以避免医学上认为不适合婚育，对一些影响婚育的疾病进行防治和指导。目前本市对辖区户籍人员含一方户口所在地为北京的新人免费提供规定项目的婚前保健服务。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7:22，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简讯。昨天延庆区在石金龙滑雪场举行第30届冰雪欢乐节开幕式，为冬奥会筹办加油助威。韩晓鹏、李妮娜、张丹等中国冰雪运动明星手把手地向当地学生传授滑雪技艺，带动更多人参与冰雪运动。 记者从市公交集团了解到，目前公交集团已经完成110条线路、3015辆公交车、一卡通刷卡系统的升级改造工作。本周日首班车起将具备京津冀3D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试运营条件。不过，能够通刷使用的卡片目前还没有问世，北京交通部门表示会尽快发布相关信息。 今后无论是农民种植的农作物，还是人们自家种植的花卉蔬菜，植物生了病也可以找医生给看看。北京市植物总医院昨天挂牌成立，知名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坐诊，免费提供植物病虫害诊断，开防治处方。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2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天野、李斌，播音员赵龙、加持，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6到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0下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新实施工会法办法将于2016年1月1日正式施行，敬请关注。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级老众，慢音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深度调查北青旅大望路门店关张，总社与门店关系陷入罗生门。下面是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曾经报道，12月初有70多位游客从北京青年旅行社大望路营业部购买了马尔代夫的旅游产品，但是旅行社既没有给游客安排行程，而且消费者所交的钱款也没有退还，甚至当部分游客自己购买机票到达目的地后，才被告知旅行社并未将款项付给当地的酒店和景区，致使无法上岛。游客投诉后却遭到旅行社和营业部来回推诿。日前，记者与几位被骗游客前往北京市旅游委质量监督管理所询问事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星瑞的报道。 付款的方式呢，是发送淘宝链接发给我的，还发了他们北青旅大望路营业部的营业执照。 你们总共花了多少钱？ 我是24700吗？ 张女士预定的马代游不光没去成，连交的钱也不知去了哪里，还能不能要回来？当她与丈夫专程从沈阳老家来到北京解决问题时，却得到北青旅总社这样的答复。 我可以明确告诉北青，因为淘宝没有合作关系，汇款的话都是要求客人把钱是直接对到对方账户上。这么说吧，我不认识他们。 记者也曾随游客前往北青旅大望路营业部，当时店内已无经营迹象，但一位留守员工主动出示了营业执照，其中负责人一栏显示为某刘姓员工。然而根据游客提供的当时北青旅官网的截图看，门市实际负责经理却是一位吴姓男子。那么这位吴姓男子到底跟北青旅是什么关系？记者通过门市员工提供的联系方式拨通了这位吴姓负责人的电话。 打到您淘宝上的钱已经存到总社了是吗？ 对，存总社都有不明的吗？你说要看一下协议，我也可以给你看。 吴某说的协议为与总社签订的承包协议，对于这一点，门店的经理表示确有此事。 这种门市都是独立经营的，我们老板他有路子，私底下签的就是说哪个哪个营业部承包协议。 我国新修订的旅行社条例第47条规定，旅行社转让、出租、出借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整顿1个月至3个月，并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然而对于大望路营业部吴某与旅行社总社的关系，北青旅质检部的工作人员却讳莫如深。 倒关系的事儿呢咱也别倒了。 这关系很重要。 那我现在只能是说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官网上大望路的这负责人怎么会写的吴雄呢？ 啊，确实也不知道。 那你给我看看呗。 好，我要官网。 哪个是官网？ 您都不知道是哪个是官网是吗？ 对，我等会我得问问你。你们说的事儿我们都不知道。 按照通常的标准，旅行社的服务应当做到人员、财务、宣传和线路的四统一，而通过承包挂靠，承包者往往也混在其中，推出自己的产品，但服务内容和质量都无法保证。在本质上，旅行社承包挂靠属于欺诈性交易行为。同时，由于承包挂靠存在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税务机关的不实登记，也构成了对监管部门的欺诈。如今，北青旅官方网站已将大望路营业部经理吴某的名字换掉。事件发生后，游客也将问题反映给了北京市旅游委质量监督管理所，但一直未得到反馈。近日，记者又随游客前往该所询问事件进展。 第一，那钱给谁了？第二，提出那个钱是否给了总社？那么现在我就提供，吴雄是你们的，你把那人给我找过来，当着北青旅就说，拿出证据来，我就支持你。 通过质检这块能不能获得更多的证据？因为作为个人消费者是很难去收集这些材料的。 现在都是民事行为能力，这就是法律关系，我也不能生压他。 你的意思还是让我们自己沟通是吗？ 对，我有我的事儿，你们办你的事儿。 说完话后，这位工作人员便转身离开，只留游客和北青旅负责人协商。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龚健，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问北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